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话，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鼓吧，贼罗贼罗的贼

母亲，我是你知心的恩人，我是你知心的爱人。

凝聚那呼唤我的一片绿叶。